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听到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第一个小时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音乐。刚刚的开场叫做 Baby It's You， 能够听到一丝丝的浪漫，一丝丝的惬意和慵懒。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音乐也能够让自己的思绪被音乐所打动，那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 Groovin On a Sunday Afternoon， 应时应景的一首音乐作品。我们第一小时的持放内容 Smooth Jazz 持放爵士，希望各位喜欢。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you will never, never, never know me. 像这样的一种音乐，我觉得能够带起很多朋友们在午间休息的一种惬意。同时如果是在夜间收听的话，我觉得也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一些入睡前的休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这些个 smooth jazz， 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边一边收心一边充满律动的音乐和节奏。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你可能并不了解我此时此刻正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下面你应该听到什么内容。 One miles of your mindThank you.

是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听到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就是慢慢慢慢的能够让我们渐入佳境的一种听感，来自于 Lily Was Here。 Lily 这样的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很常见，但是呢它同时代表了一种这种百合的清香，这种花的味道，一种花开的质感。而下面时间我们能够听到那种恰如其分的音乐，正好像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一样， Just Right， 是的，刚刚好，刚刚就是这样，对的选择 And always。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良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作品叫做 Savannah Night， 叫做萨凡纳之夜。那个地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佐治亚州的一个东部的港口城市，叫做萨凡纳。那当地的还有一条河，就是美国的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河流。那这一条河流叫做萨凡纳的

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的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wishing on a star to follow where you are. I'm wishing.On a dream to follow what it means. I'm wishing on a star to follow where you are. And I'm wishing on a dream to follow what it means.Never thought I'd see a time where we would be so far away from home, so far away from me. Just think of all the moments I'll be spent. I just can't let you go.On a star to follow where you are. Now I'm wishing on a dream to follow what it means. And I wish on all the rainbows that I see. And I wish on all the people. 今天我们节目第2个小时正在外面直播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开场歌来自于 Tom Klein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叫做 Wish on the Star， 来自于他在 BBC 的一个现场的 live 的表演。 那这样的一位歌手呢，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来自于英国的这个费德福德，那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歌手，1995年出生啊，当时也曾经入围了 BBC 的2017年的年度之声的名单。那可以说呢，这个成熟啊，并非由年龄而确定，而是由个性而定义的。而 Tom 本身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把作品深度与艺术进行结合的一种新生代的歌手，凭借他自己那种比较空灵忧郁的嗓音，加上那种独立音乐人的一种气质，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未来应该是大有所为的。来继续关注好歌曲，而下面这首歌不得不提到，就是来自于今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面，一群年过半百的老歌手们远程在线，在自由女神面前啊，去在寒风当中唱起了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by You Two。 声音不老，岁月不老，摇滚不死，来欢迎 You Two。 Blessed are the filthy rich, for you can only truly own

down, down. You lift me up before I hit the ground. You lift me up when I'm down, down, down. You lift me up before I hit the ground. Love, love fills me up like helium. Love, love fills me up when I'm down, down, down. When I hit the ground, you're all I need. Love, love fills me up like helium. Love, love fills me up like helium. Listening to Razor Manx, 节奏驾到。 Not a soul up ahead and nothing behind. There's a desert in my blood and a storm in your eyes.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And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Well, I remember the fight and I forget the pain. I got my hand in your pocket and my key in your chain. Am I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And you're the queen of nothing at all.

It's not a secret I tried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We had a long day full of hard work. I get ready, party can start now. We're all living in a big world. We're all feel the same emotions. We're singing, oh, oh, I can see it, I can see it now. We're on the floor. Now everybody feels so high, feels so 没错，这样一首歌曲 So High 并不是在榜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能够通过来自于 Tom Enzi 他的混音作品能够体验到一种啊一种复古的味道。当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好歌呢往往是这个轮流转的一种时尚的听感，所以说现在听听看复古的音乐也不错。 Always there What I need you 来自于 Salt K through I'm not afraid to die. 种含混不清的发音方法可能是跟周董学的吧，就是就我还真的学不来呢哈。来自于 Salt Cathedral 带给我们的歌曲。 So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样的第二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来自于 The National 的新歌，叫做 Sleep Well Beast。 这也是呢 The National 他们能够获得了这么多年人们的宠爱之后，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面的一首棒棒的单曲了，一起来听一下。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稍后时间我们会迎来另外两个小时的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们将会听到另外的一段混音作品，会非常非常精彩。无论呢是可以能够让我们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听，还是说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感受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一首歌，这样一段音乐作品的混音叫做椭圆形的月亮太阳 sorry， 椭圆形的太阳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在稍后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进行慢慢的分享。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11，马上查询到歌单列表咯。 See you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with your wild wild eyes filling up a teacup with gin and your secret postcard life. I'll 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ove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eft. I'll 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eft. I'll 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eft.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时段，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可以说这样的名字很有意思，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外太空的质感，同时能够来去想象一下，地球既然不是正圆形，那太阳呢？太阳会不会是椭圆形的呢？那么现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叫做椭圆的太阳。Elliptical Sun Music， 今天这样的 Dance Mixtape， 我们会听到一连17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感受一种光的质感，一起听下去。包括有来自于 Cameron Harris 带给我们的 Thinking About You， 以及来自于 Dance Girl 带给我们的 Revolve， 还有呢像是 Rishi K Digital Concessions， 以及来自于 Andrian Ivine No One Else等等的好音乐。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吧。 的音乐来自于 Rishi K 带给我们的 Digital Consciousness 科技的醒悟。科技带给了我们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当然也会有一些音乐的方法的改变。以前听音乐时候可能也就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可能它的类型也很少见，但是自从电子音乐的不断发展，跟科技的变化也带给了我们音乐的一种元素的变化。那么电子音乐也是能够最紧密的跟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音乐类型。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 mixtape 呢？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再次欢迎大家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乐的功能有很多，有时候能够让我们换取自己的一些意识，尤其是在环保的意识当中，很多人希望能够用音乐去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那么这一首音乐作品也是一样的道理，叫做 Struggle to Save the World， 努力挣扎的去挽救我们的世界，去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更加的美好。来自于 Born Cardona featuring Smoker Are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呢，这是来自于 Elliptical Sun Music 混音作品椭圆形的太阳。半点之后也希望您继续能够听着下去，我们更多精彩的音乐内容依然来自于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风格的 house 音乐。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那今天呢，我们能够听到就是啊这样的一种 Electrical Sun Music 椭圆形的太阳这样的一段音乐的婚姻作品。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些科技的味道，听到那种环保的声音。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会听到光线的闪耀，以及你身边的那些人和你自己进行的一种交相辉映的一种过程。当然我们能够通过音乐听到风的声音，听到海的声音，听到冥想的声音状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are listening to Raisinets 节奏驾到。 带给我们的 Cloud Dance 云端的舞蹈，在今天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飞上云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买一架无人机，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在空中俯瞰这个世界的美丽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来去感受一下刺激的这种户外运动，一种极限运动叫做跳伞啊。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够像我一样啊，完全不敢去跳伞，还是应该有机会跳一下好了哈。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周末时间增加一种力量跟活力吧。这里正在为您放松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Cloud Dams。 AJ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5:03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四个小时，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节奏驾到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一连四个小时直播，我们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感受一种音乐的变化，从迟放的一些 smooth jazz， 然后到潮流的一些热门单曲，然后再到另外两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节奏。那么节奏来了，你在这里吗？我们现在的话呢，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一边听着音乐来一边参加我们稍后将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如何参加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了，很简单，如果你是老听友的话，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玩法，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赶紧去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参与一会儿我们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内容。当然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念出来你的微信名字了，所以请保证你的微信名字是可以能够进行识别的字和英文都没有问题，可不要是火星文哈。当然在这里呢还要来说一下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Elliptico 带给我们的 Sun Music， 这样的一种椭圆形的太阳能够给我们听到什么样的一种光线的质感，越来越近越来越热， Progressive House， 然后会慢慢慢慢变化成为 Uplifting Deep House 风格的音乐，慢慢也进行着改变，变化的越来越多元。 Listening to Razenix 节奏驾到。

是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北京时间的15:19，正在万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 974。我的朋友呢，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正在开车，有些人在做家务，有些人在做其他的一些个学习的工作，那很多人也在用着是手机听着节目的，用着各种各样的软件，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着这样的一种音乐，和用音乐接触着这样的一种电波。那在电波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来进行沟通呢？那就是点名互动了。下面时间即将开始今天的点名互动，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 的字样，或者手机可以截屏 FM 974，然后呢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稍后我们会进行今天的点名互动，点名时间将会是15:35，再给朋友们10分钟时间准备一下喽。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311即可。

15:34，马上就开始今天的点名了。刚刚有网友在问我说，哎，这个点名能干嘛用啊？这个点名的用处可大了去了呢，被点到的人一定会刷爆了存在感。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点名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我已经不能够再说我们的点名玩法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再发照片来已经就不算数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在这个15:30之前发过来照片的才算数哈。所以呢，要先来欢迎一下我们各位的可爱的小朋友们，不，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们已经早早发了照片。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网友承诺，他还发了一张在海滩上面用沙子手写的 FM974、棒棒的。感谢一下迪塞尔，还有我们这位没有名字的同学，头像是那个小兔子哈、啊，非常可爱的小兔子。在用网络收音机听着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欢迎一下老傅，欢迎张志友以及改变2018，张小萨第二分队小队长，你的收音机不错，原装进口的感脚哈、啊，棒棒的，一看你就是一个爱听周杰伦的人。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梁雨峰峰峰，你好，梁雨峰峰峰。再来欢迎一下王教授，还有 Evan 说在做家务当中啊，辛苦了辛苦了。以及欢迎一下陈年舞者啊，怎么个意思？就是岁数大了依然在蹦迪是吗？你在用手机听的节目啊，欢迎你热情光临。也要欢迎一下 I am 凯凯，你好凯凯。还有费劲以及聂继平，还有微微浅淡淡懒，他说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声音，绝对死忠粉，特别感谢你的热情光临。当然我觉得今天包括这一周以来我有点重感冒，所以声音有点不那么好听，而且这个嗓子很痒痒啊，很想要咳嗽的感觉啊，凑合听凑合听啊。欢迎一下 Latte， 欢迎不羁的风。再有呢，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第三篇的网友 Forever 以及雨熙 Yuki 以及我们的矮姨西蒙的毛进放单位肖剑问情以及大伟大磊。当然呢，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位网友特别值得一提，就是他说可能我很需要刷刷存在感，因为这么好的女孩子依然单身，你帮我刷刷存在感吧。我们的网友叫做 Doing 这个网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在哦，那么赶紧就在群里边帮你再刷一遍存在感好了。欢迎一下网友 Doing， 这个我们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这个征婚电影节目啊。没有了没有了哈、啊、欢迎一下网友 Doing， 有问题的话可以找他来去了解啊，想跟他交友的话。其实我们在微信听友群当中还真的促成了已经有不下有一对姻缘了，真的有网友们通过我们听友群能够结成了一个对子，已经成为男女朋友，而且已经有2年之久了哟，给他们鼓掌啊。但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听友们能够加入到听友群的话，很简单，首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进群，哎，就可以马上获得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的二维码了。在发验证时候呢，请你备注一下你在哪个城市。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群的话很简单，马上回复进群即可。当然如果你要想要下载一些我的自己的混音作品，我们的一些电音舞曲内容优选好歌，我们可以提供一下下载啊，这个更应该有啊，马上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再回复一下 VIP 或者回复 QQ，可以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进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在群文件当中下载我们每月更新的电音舞曲，还有相关的我的一些自己的混音原创作品，欢迎各位热情指正。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时间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了，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还有那些个刚刚加入到我们听友群里面的各位好朋友们群友们。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每个周末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会是直播，一连四个小时，从持放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到一些潮流的热门单曲，然后再到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模式去给自己洗刷一下周末的听觉空间。那么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希望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另外还要来说一下，将会在每个周六周日的凌晨两点到四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如果你夜里实在睡不着觉的话，也可以来听听看哦。或者如果说你的周末有一些夜生活的安排，在回家路上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嘛。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关注，当然了，想要查歌单的话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311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两期内容的歌曲列表。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回复进群即可。如果想要来去下载更多我来去进行的原创混音制作的一些音乐内容，还有我们的优选好歌进行交流，马上进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是不行的了，而要进入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那怎么加入的 QQ 群呢？很简单，回复 QQ 就好咯，扫码加入吧。哎呀，这个重感冒两天，让朋友们的耳朵受罪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怀。稍后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下周六的中午十二点钟再见了，拜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